家不应到回楼，待官家在哪人啊回，母子无有其分离，死了的苦就难当。 好对，哎呀，看了起来啊， 阿弥陀佛，噶许多个穷娃啦，可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我方家先是少一生，后代为女子不孝顺，你在家贫困谁知道？我姑爷不管来想要出去呀、啊，你。你病在来世都还有苦，那今日里谁当主门送那家宾？哎呦，我比您宽心呀，就是你这个几个精神恶头了，刚才一把混杂笑，叫我进门登进啊。老爹当不以尊起，哎呀，这女子啊， 听侬讲起来，侬不是来发财的，干不到想呀，两只淋雨腰子了。 你来相府的姑娘问， 哎呦，好个，这女子孝顺的，哪儿？ 望望堂柳表， 哎呀，也好个。他们想的话有哪算嘞？ 哪方哦？ 哪？你看姑娘面前嘛有啥待我不好讲的？ 姑娘， 要得一个人。回廊修饰高文风，得到襄阳去考文。父亲姑娘们为啥要放假？侬要多少嘞？ 姑娘不多，把您三八两。 三八两？ 哦，侬看看银子用分多了。一开口就是三百两，这女子呀，侬搞家考证要交三百两，侬怕啥个用啊？ 一把两刀奴婢，一把两做恩家粮，一把两真本应当当金啊。 要过，银子还没嫁到手，用上他的叮叮当当的，怪不得我放假刚读的一位人家，被打得刚垮了。大哥，这女子呀，自家人们给弟们总会好商量的啊。 姑爹姑娘， 再不来银子，不晓得够不够哦。 足足有余。 好过。哎呀，阿青啊，他们那亲眷归亲眷，银子嘛归银子，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时都来跟我玩？ 但等小子功名成就，立即奔离凤凰。 那，没讲两个没讲大礼去了呢。哦，父亲过去家的同弟还要打礼的啊， 小子失言了。 好个，侬个周子官们都来跟我玩。这要是没做过呢，那这个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像三十岁之后捏铁路的容易嘞？ 姑娘， 当心 子孙一孙，我母亲四十八天苦为民，倘若我苏州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啦。 侬到来三年没，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他可是大伯是这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云雾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十高四的，刚不动气，只别自家说了说，下场三百两。要是侬到来三年没，这个三百两对我不想的呀，也好家不能费呀。是来三天呢。是嘞，三年嘞，那姑娘走呀，走过噻。姑娘放出几个私房东里嘛，要落落落落个水进来噻。那么也好嫁不侬，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旁的肉头，不巧也是不巧呀。这次吊着高子 林，哎呦，我可是宝贝哟。哎呦，侬不要千里而来嘛，我无论做出了哪个空房睡到回去的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要穿不能搞。哦呦，三花， 哎，不懂事了呀。 那栋力气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饭吃，一堆米嘛能背准去，让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个面前跟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给爹爹买手表表我的心意啊。 姑娘，小子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 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可真宝贝呀、啊！做姑娘的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花，那也不要么那走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把那门盖好，多发多发招呼子的 啊，小姐。 困情啊，因与我阻碍在这边，他原来在一直要进婚房啊！ 你说我啥？啊，弄个媳妇吧，弄到来是红根仔。 不错，那顾家从前是穷的，可不，伊是才是萝卜芽啊！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端详西瓜一时。用我可是做姑娘个老早自家困出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成大队，侬是举度鸡胸来一窍不通啦。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像东郭对嘛，也不像老婆对，侬都想着改来对了。你刚才跟我头像改来翻身犯难，十月六七侬个难你套完，侬还想做过啦？你把这么听的四字句上进啊，头上早给予做发明，你把这拼的断真心的好啊真为明晚发亮啊，你把这么少年余味的大字啊，多不为出光路出什么啊生，若是金地走我难翻身，千手困龙真能赢。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能放亲们只好用之门门。 姑娘啊，你把我光来做玉清，姑娘你怎么自重？要遇上。 难遭遇，这分明那个小我膝下无子了，非无靠呀！好哟，气死噻！侬讲我出啥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要跟着年纪早过来噻，我们自家要早到地在侬讲我出啥啊？我靠侬了，干嘛随便见一下？怎能够在乎啥呢？我靠侬们中间地来有几高，怎能生存大红道？我靠侬说路上在光喜与笑，光绪真相公啊，娘娘走了，从这外来雨就来，弄得名利早知的，我穷举跟了脚一跟。姑娘一眼许宽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自比自么龙套好处都转正。侬放心撒与高官走，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论王屋谁人兵。侬放心撒与高官走，我们王贵吃过比那吉利。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自比自么月落东山再西升。啊，朝中文武四壮杰，我们王妃出身高家人，东去王宝四下庄，一心要明日发兵攻阿七。昨天姑娘好家兄，吊着子没吃多啊，七岁。 老实来， 从哪里去啊？ 回家。 不去接纳顾家呗， 小人衣衫褴褛，曲颈不定， 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见你吧？有福气，有福气，干嘛能委屈个文川呢？ 小人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着那两个文章，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嘛。搿搭有点零散，阿全人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人即使也闷酒气，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分名字。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见人父阿门。 从今与你说五国襄阳来，我莫怪姑娘被旅行，写着金门三写家，何家金门东三家。 姑娘，小的时候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咋能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绿带，不登高树，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抬起金额彩王灯。侬明路黑道上五阿门，姑娘是黑不兜里贼贼的三步一来打不起黄阿青。 姑娘之间，这雨可不要后悔啊！ 刚刚雨是姑娘，真会后悔。我疯了，我有的气，他在那里。我错了呀，气得我头昏脑胀的。王三快点，快点趁机就赶下来奶奶爷， 中气胸闷呐。 哎呀，穷鬼个包谷雨伞啦！红啊，哎，赶快追上去，追我有火一个出去，有火一个出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是你好看一点表弟。 原来如此，老你不愿你家表弟怎么又是在身不能久留？ 怎么又？我们的表里上也有偏口， 肚子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强留了。阿娟啊，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官场上诉，方大爷，你五月也是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你方大爷在此两周片刻，你是要给我远到那里去吃野子嘞？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的是关心世界难救的标志也莫用不理睬。 两小房间 黄楼去准备过进京，又表明路上充饥， 文武出门一概不过零食。 这是李翠翠定准备的上元糕 呀！哎呀，好佩佩呀，好佩佩！方大爷去了上元糕，高中上元古古糕。 哦，此次有劳表弟与我拜见曲目大神，想到表弟举不成，你与弟一片孝心。 表弟。 太平，哎，在此为方大爷稍坐片刻，带我去推上元糕楼。 哎， 也行，去上元糕楼有你亲自上楼，带我去吃。 太平。 Bye. 陈梦临别陈桂殿，我本高么真名大为人娘亲，只怕丢失在中途，岂不是么有缘标的一片云？ 大姨太靠不成才，莫比他英好小姐， 快叫你子都领哪里，这等我苗去无言难分。 表弟呀，如今心情不平，在上暖房，上暖房千万要留。 Bye. 回家去，与爷的继母把酒言。 只为离家思亲情，谁知走开都不便，毕竟故地存是旧，四目小人离不弃。 银子，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故地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快在故地门上给我委屈吧。 故地， 哎，这里不是江华之处，这是金子乃是你故地扶着大人，你得给他们为父去办人啊。 金子是你故地扶着大舅，你归为父去他办酒啊。 啊， 此次故地请上台小人做酒。 啊，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谁的，哎，怎么可以在此做酒啊？放饭在吗？ 是不委屈怎奈宗明？ 为什么？ 这在人问姑娘凶教，是我放肆失了一句，与君再到襄阳，我君不敬神。 哎呀，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是姑爹，并非小事不责，皆不容命。所谓善终哭的杀也，匹夫不哭得其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哭得其死也，哭恨不言太荒唐，乃花也的鲁莽强。燕子，你许爹保证两家亲情啊深，你且听故地去家长啊，想故地当初流落无奈地，每晚苦难啊当，啥不是你祖母李安的，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皇家只有你斩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两家岂能分杯子，故地当你亲孙啊娘，你姑娘不到子也休心他，也是爱心女相啊娘，我爱把出马解决上，从此两家有靠堂堂。 恭敬不是先聪明，想起了滥用道上不姑娘，他在故地回家去，只怕再有起风浪，故地呀深情留一心记下，小人不愿见故啊。 人事，还请故地人情。 恨他真要走，强来无言。只是他手手空空，是何关乎？待我送他路费靠等。宝贝，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策马，独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京。 去马，宝贝，不许送的。姑娘，小人既能来，就能去。是我不就人赴封门。 哎呀呀，燕子，这就不得了。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内呀？ 是啊，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还请姑弟见谅，免得被姑娘笑我人穷志短啊。 燕子，你此去何时再来？ 试问再来去金榜把名去。 哎呀，宝贝，听他之言，定然不会再来想呀。这房子娘家岂不是如此短视轻矣？ 是啊，这房子娘家， 老爷，房家只有这一条狗粮，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你放心，我是有道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当当当，惊呼响。 儿找我，人风胆娘雨夜洪水花不更从古来孤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 飞走

听众朋友，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好，听众朋友，再会。